惜是母心平静许多，你从别人得来的快乐我也听说了，也祝福了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眷恋的爱着，如同爱你一样的深刻，以为有悲伤从此后就与你没关系了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眷恋的爱着，如同爱你一样的深，以为永远的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，明天会如何，快乐悲伤从此以后你不用说抱歉了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歌。 是他 们来听一首萧正楠和王蓉演唱的《三生三世》，一听旋律你就会觉得这一定是一首古装电视剧的主题歌。没错，这是《剑侠情缘》里的主题曲。 角落里，在阴暗的空隙里，

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是张学友演唱的《黑白画印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周传雄的经典老歌《黄昏》，陈明真演唱的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，薛之谦《丑八怪》，许茹芸《独角戏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苏芮演唱的《心也跟着走》。 失去的一切不会再拥有，牵动着心情不停留，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在意，幻想的只是远行，梦醒依旧，却无法感受内心在倾听背影。

也在你的眼角跳动。回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。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 图是一首收录在孙燕姿的专辑《完美的一天》当中的一首情歌，唱的是跟逝去的爱就要说再见时复杂的心绪。

面我们来听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朋友》，歌曲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。 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 的千千阙歌节目即将结束了，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苏芮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林忆莲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 将往事留在风中， 刘德华《爱如潮水》， 这样会让我心碎， 陈明真《背心》， 背心啊背心， 童安格《花瓣雨》， 要我在我 玻璃心，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， 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， 将爱情进行到底， 尚雯婕夜夜夜夜， 日不能常常再说爱我， 赵传那个傻瓜爱过你， 有个傻瓜爱过你，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， 谁又像风中摸不住， 小虎队爱我就跟我走， 爱我就跟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时光匆匆而过，世界变了，我们也变了，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些老歌。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刘若英演唱的《为爱痴狂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深藏。